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林瑶给岳定堂舀了一碗鸡汤。 丁堂啊，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呢？ 我现在在大学里教法学，主讲西方法知识。 这份工作好呀，体面又清闲。那学校里是不是也有许多知书达理的女教师啊？ 是有一些，但不多。 哎，外面好像有人敲门，我去看看。 哎呀，哪有人敲门啊，你给我坐下。丁堂啊，你说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女孩子呀？有没有未婚的？哎，你跟林叔是老同学了，大姐对他也没别的要求，就盼着他呀早点成家。女方也用不着大富大贵的，只要人品端正，家世清白就好了。林叔不像你，他成天呀在警察局办差，同僚都是男的，我一看见女人就是嫌犯，要让他自己找啊，估计到了30还得打光棍。 姐，你能让客人吃顿安生饭吗？别把人给吓跑了。 没关系，大姐，学校里适龄的女教师不多，不过我三姐认识的人多，回头让她帮忙留意一下。 哎呀，好好好啊。丁堂，你这么优秀应该已经成家了吧？啊，什么时候也带过来一起吃个饭，大姐别的没有，这一手做菜的厨艺还是可以的。 还没，家里人都由着我，他们不着急。 哎呀，你这样优秀的孩子倒也不愁，愿意追求你的女孩子啊，肯定能从外滩排到苏北。不像林叔，只怕是站在大街上吆喝又没人要。 说不定林叔在外头交往的女孩子没告诉你而已呢。 他，哎呦，他别哪天给我带回来一个舞女说要结婚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 姐，你上次还说只要我肯结婚，带回一个舞女你也认了。 那还不是因为我着急啊。 哎，姐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看老岳不也没成家吗？ 人家刘洋回来就当了大学老师，你还好意思跟人家比，真是没正形的。对了，丁堂，你之前刘洋几年怎么这一去就没音讯了？ 留法3年，后来又在欧洲游学2年，去了一些国家。 哎呦，这么说全欧洲的洋话你都会说咯？ 也没有，就英文法文说的流利一些，其他的像俄文和西班牙语只能说几句。回来之后没那个语言环境，都忘了差不多了。 真厉害，不愧能进大学教书。哎呀，我们家林叔就不行了，到现在连几句洋文都说不利索。 林叔总算明白了，岳定堂就是那个隔壁家永远优秀的孩子，只要有他在，自己就注定不可能安安静静吃顿饭。 大姐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毕竟我们从小到大都说中文，突然去了国外肯定不习惯。我还见过有人去了好几年一句洋文也不会说的，见了洋人照样结结巴巴。 哎，你说的也对，不过同样都是留洋，肯定得比好的，不能往差的比呀。林叔要是有你的一半好，我也用不着成天操心了。 林叔读书时就很出色，现在不过是大家毕业之后际遇不同，方向不同，以林叔的能耐想必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。 一顿饭吃完，林叔长松口气，如获新生，他觉得自己还真不如待在监狱里，起码耳朵不用受罪。而林瑶也终于受不了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味道，饭刚吃完就把他赶去洗澡。 给我洗干净点儿，带着一身跳蚤跟老同学吃饭你也真好意思。 林瑶将他拽到楼上，突然压低声音， 老实交代，你昨晚到底干什么去了啊？为什么一身又脏又臭回来？ 真没什么，就是追个逃犯摔了一跤。 林瑶一脸摆明了不信的表情，碍于有客人在，他使劲戳了戳林叔的脑门，没再追问下去。林叔想了想，拉住他问， 哎，姐，姐夫最近有没有和你说过工作上遇到什么难处，或者得 得罪过什么人？ 没有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你姐夫出什么事儿了？ 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最近我们上面的头跟同行内斗，斗输了，被随便扣了个罪名抓走了。我这就是顺带关心一下姐夫。 别吓我，他没什么事儿啊。昨天下班回家心情好得很，还去老大昌买了我最爱吃的拿破仑蛋糕。 行了行了，那我去洗澡了，等会儿带姓岳的回我们中学母校看看。 别老姓岳的姓岳，人家现在混得这么好，家境也不错，难为还惦记老同学的情分过来看你，你得领情，赶紧把这份情谊再找回来，以后啊说不定连你找媳妇儿都要定堂帮忙的。 他能帮忙？帮忙给我挖坑吧，给你找一歪瓜裂枣的弟媳。 你这臭小子。 哎呦，别打，别打，我洗澡去了。 林瑶作势要打他，林叔敏捷一闪，消失在浴室门后。林叔故意拖拉，在浴室磨蹭了快一个小时才出去。岳定堂居然也一直在原来那个位置上坐着，连姿势都没怎么变过，表情看不出一丁点不耐烦。 需要喝杯水再出门吗？你昨晚在外面过夜的吧？要是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再出门。 他嘘寒问暖，关怀备至。要是没有审讯室里那一段，林叔还真的觉得对方是重情重义的老同学。 我一睡就得几个小时，怎么好意思让你等？ 无妨，反正过了时间就顺道在你家蹭晚饭，大姐肯定不会介意的。 林瑶没察觉出他们之间的暗潮汹涌，还叠声应和，留他待会儿一起回来吃晚饭。只有林叔听出对方话语之外隐含的威胁。四目相对，两人都从对方神色里窥见言不由衷，充分虚伪的皮笑肉不笑。这年头人死了大多停放在家中等待上山入葬，没家没口的则只能拉往义庄。杜玉宁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他死于义庄凶杀案，身份影响小不了，纵然袁家现在无人能出面收敛，也不可能草草扔在郊外。在史密斯的协调下，尸体被暂时存放在距离巡捕房不远一家医院旁的冰库里。时隔两日，天寒地冻，尸体没多大走样，只是整体泛着惨淡清白的颜色，不复生前活力。两个人分别站在尸身两侧，低头查看，一时无言。岳定堂率先打破静默。 已经有报纸开始报道袁家出的事了，史密斯肯定压不了多久。如果找不到真凶，在舆论压力下，难保捕房为了向上面交代，把现有证据指向的嫌犯交上去，保释你很困难。为此我费了不少口舌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 当着王者的面，他尽可能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那么冷漠，不近人情。不管他跟林叔有过多少恩怨，起码两人现在有一个共同的目的。林叔绕着尸身走了两圈，神色凝重，看得仔仔细细，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岳定堂说的话。 他变了很多。 岳定堂动了动嘴唇，想说一个人生前死后变化能不大吗？但他很快知道自己误会了，林叔说的变化不是这种身体变化。 以前他很天真，向往外面的世界，总说要到处去看看，却没有胆子付诸实现。我还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学校后山发现了一只吊窝落单的雏鸟，杜玉宁捧着雏鸟说要等他母亲过来找，结果这一等就等到天黑了。有时候路过看见穷人乞讨，他也一定会掏出零花钱给一份，哪怕我说那些人背后可能都是丐帮或青帮在操纵。他说这些人也是身不由己被迫乞讨，但拿到的钱但凡有一分能进他们自己的口袋，或者留给孩子吃穿读书，也可能救了一条命。读书的时候他也写得一首好诗，经常被国文老师当众朗诵，同学竞相传抄，人人都说 她将来一定会成为吕碧城那样的才女。但这些我在多年重逢后的杜玉宁身上没有看见一丁点影子。 林叔对杜玉宁最深刻的印象是当年林瑶上门提亲时，杜玉宁的父亲坐在沙发上却带着居高临下的态度，说杜家已经准备跟袁家联姻了。而那时杜玉宁就躲在户外花园葡萄架下的廊柱后面，满含热泪，不舍哀愁地看着林叔，看得林叔拿出少年人的热血冲动，问他愿不愿意和自己一起出国留洋，直接跟家里断绝关系，像时下许多新青年那样满怀理想过上新式生活。他至今还记得杜韵宁的回答， 不能，我不能，林叔，这是我的家，我的父母，我没有办法。 所以他以前没有勇气和我离开家门，在享受了袁家那么多年的荣华富贵之后，更不可能想要跟我一起。但这具尸体又的确是他，之前我以为他假死遁逃的猜测是错误的。 你还记不记得他给你看过的那份财务清单，那些笔记是怎么样的，能不能仿写出来？ 如果还能再看到一次，我应该能认出来。 那天你交代之后，我就已经派人问过袁家上下，没人见过杜玉宁那笔财务的去处，他生前也没有与任何银行经理或当铺掌柜打过交道。出事那天，他从咖啡厅跟你分手之后就回了袁公馆，直到被发现死在房间里。 袁家财产呢？是不是少了？ 不知道，没法计算。袁家这些年财务清点非常混乱，老管家手上那本账册根本对不上，他们也说不清哪些是被袁兵拿去点卖挥霍，哪些是被下人顺走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杜玉宁作为女主人，要是想做点手脚，轻而易举。 那个人可能是袁家的人，也可能是杜玉宁在外面认识的。 先去问问袁家人吧。 袁家是不是封起来了？ 袁公馆有前后两栋，前面主楼现在贴了封条，但后面那栋还留给袁家佣人住，有巡捕把守，在案件调查清楚前，他们不得擅自离开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